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53集，心情尚可。片刻的沉默后，就听到噗一声，端着杯子跟到门口看热闹的赵普一口茶水喷了出来。展昭和白玉堂默默对视了一眼，公孙好毒。小四子悄悄钻出来一点点问展昭： 脑门绿的儿子就不是亲生的吗？ 展昭尴尬地笑了笑，将小四子按回去，上楼了两步，将团成球状的小四子塞还给了公孙。公孙跑过来安慰，那个心疼的， 哎呦，被吓坏了怎么办啊？那个天杀的黑饼子男。 那大黑个反应了一会儿，才明白过来公孙真正的所指，气得鼻子都歪了，大吼一声： 你找死！ 说完对着公孙就要一巴掌拍过去。公孙才不怕呢，这里这么多高手你还横？果然大汉的手还没碰到公孙，就被展昭轻轻抬手一挡。黑大个愣了愣，往后一撤步，反手一掌，展昭抬腿一脚踢中他手背，随后往下踩，轰一声，大个子整个人被手上受到的内力按趴在了地上，震得地板都晃了两晃。展昭一脚踩着他手腕子，看他。 哦，原来是蓝狐帮的人。 大汉一惊，抬头望，展昭嘴角微微一挑，抬脚对着他的大黑脸盘子就是一脚，将大汉直接踹进了隔壁房间敞开的大门里面。那大个子在空中转了个身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还滑进去好几丈远，撞翻了桌椅。展昭双手还背在身后，望了四周那大个子的同伴们一眼，淡淡一笑： 回去告诉蓝狐狸，好好管管他手下。 众人面面相觑，展昭就转身要进屋了。小四子此时已经将脑袋探出来了，对着展昭拍手： 好神奇，好厉害。 蓝狐帮几个手下问展昭： 你是什么人？ 展昭忽然笑了，指了指那个好容易爬起来脸上一个鞋印子的大汉： 你们家帮主认得这鞋印子？ 说完展昭进屋吃饭，几个蓝狐帮的人面面相觑，同时就感觉身边凉丝丝阴沉沉的，抬头一看，白玉堂一身白衣正从他们身边经过，转身进屋的时候随手一挥袖，这动作趁着他一身白衣那么的自然又潇洒自如，但随着他的动作，刚刚站起来的大黑个就听到啪啪两声，随后一捂脸，火辣辣的烫。他还没闹明白怎么回事，一股劲力将他冲了起来，一头撞开窗户，摔下了二楼，摔了个四仰八叉。大汉躺在地上，脸上正当中一个鞋印，两边两只手掌印，造型像极了一只长着翅膀的鞋子。这时候，一个穿蓝色长裙的女子正从他身边的一辆马车里下来，盯着地上躺着的人看了半天。 黑虎，你在干嘛？ 帮主。 蓝衣姑娘突然蹲下来盯着黑虎脸上的鞋印子。 鞋印那么眼熟呢？ 她看了良久，突然一捂嘴： 小主人。 蓝衣女人捧着黑虎的脑袋膜拜那脚印： 呀，脚印好帅，好温柔，好潇洒，好有礼貌。 帮主确定说的是脚印子吗？ 此时展昭和白玉堂已经进屋，公孙也抱着小四子进来了。 赵普关门的时候看向身边的哲影，哲影虽然不是江湖人，但他知道不少江湖事儿。 这蓝狐帮是什么呀？ 蓝狐帮属于下九门，是原本魔宫下属的分支，帮主叫蓝狐狸，是个女人，武功高强，背景不明。 哦，下九门啊。 展昭入座，就看到对面程平正呆呆看着自己。展昭没搭理他，顺手将小四子抱起来，往他嘴里塞吃的，顺便自己也吃。两人探讨食物的话题很多，夹菜的动作很同步，口味也差不多。白玉堂轻轻一撩衣摆，依旧潇洒如风地坐下，看了对面程平一眼，低头继续喝酒。程平此时心里五味陈杂，刚才展昭教训黑大汉的时候好帅好霸气好有英雄气概，但是现在刹那就和那只团子同步了，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展昭和小四子都注意到了对面程平抓耳挠腮，不约而同腹诽了一句： 傻呀。 一旁白玉堂默默摇头扶着额，刚才那大汉骂天尊的气也消了，心情尚可。这时身边展昭突然盛了碗汤给他，里边还有两个四喜丸子。白玉堂微微一愣，就见展昭嚼着个丸子看着他。 心情尚可就多吃点。 吃饭那会儿众人起先还谈论一下案件，但很快就开始瞎聊。公孙貌似想一会儿去附近走走，看看有没有药材可以买，赵普就说跟他一起去。小四子啃着一块桂花糕，仰着脸看展昭。 展展，一会儿我们出去玩吧。 去哪里玩？ 天山好多瀑布，我们去爬山吗？ 小四子精神很好，吃饱饱决定运动一下。展昭一辈子就这么几个弱点，还不知道该怎样拒绝小孩子的请求。 小四子，展兄还有正经事要办，不好缠着他陪你玩啊。 哦， 你要去爬山吗？爹爹陪你去啊。 还是去买药材吧。 真懂事。 爹爹都抱不动我，爬山什么的我比较吃亏。 公孙深吸一口气，将小四子翻过来按在腿上，轻轻拍一记屁股，小四子揉着屁股爬到一旁赵普那儿去了。见小四子挺扫兴，展昭有些犹豫，白玉堂看了看他，展昭似乎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看，心不在焉的。吃完了饭，众人各自分头行动，当然没人搭理程平，让他该上哪儿上哪儿去。欧阳少征和两个影卫带着小四子爬山玩去了，公孙和赵普跑去买药材。公孙有些不明白赵普为什么要跟着自己去买药，而赵普也不明白自己出于什么目的要跟着公孙去买药，反正就是去了，还是两个人单独的把不相干的人都撵走了。展昭走出客栈，看了看身边的白玉堂，白玉堂背手拿着刀，还是一派的悠闲。 之后去哪儿啊？ 你不回白府？ 回白府做什么？ 不用去天山派处理什么事儿？ 我向来不管这些事。 那…… 展昭摸下巴，四周观望，想找个脱身的妙计。 你想支开我，自己行动啊？ 哪有，说的那么见外啊。 你如果介意，我可以先回白府去。 白玉堂说着就要转身走，展昭伸手拽了他一把。 其实也不是故意要瞒着你，我就是怕到时候惹麻烦。 麻烦？你不是最不怕麻烦吗？ 倒也是。 正说话，两人就听到一阵清晰的嗡嗡声， 白玉堂四下看了看，就见一只金色的甲虫飞了过来，落到了展昭的手心里。展昭将虫子轻轻一放，那甲虫就开始慢悠悠在前边飞，那样子似乎是在带路。展昭就和白玉堂一起跟在那甲虫身后往前走。 这是什么虫啊？ 这叫金翘子，是我魔宫用来联络的。 展昭晃了晃身上的一枚玉佩， 这是魔宫人手一块的香玉，总共300多块，300多个高手，每个人都有。如果想找人帮忙呢，就将金翘子放出来，他会第一时间找到最近的那一个。当然了，金翘子很乖的，你也可以让他去很远的地方找你想找的人。 那么这附近是蓝狐狸？ 应该是。其实魔宫的高手很多人的属下都不知道他们的身份，所以需要到隐蔽一点的地方见面了，以免麻烦。 白玉堂点头表示理解，倒是很想见一下那些传说中的老魔头们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